没错，毛香玉液原浆酒，沿用白瓷瓶红飘带的经典包装，口感方面不用多说，不勾不兑，纯粮食酿造，所以酒香更加突出，优雅细腻，酒体醇厚，回味悠长。每瓶的条形码扫描价格是999元，五分钟之内打进400710888，1999元，买一箱送一箱再送一箱，想购8周年底价无极限，直接是1999元，带走3箱18瓶的茅台毛香玉液原浆酒，同时再赠送给您1000块钱的话费，全国三网通用，没有月租，没有最低消费，送人自用都可以。订购热线是400710888，400710888。来看到手机尾号是3058的夏先生说1999啊，减去1000块钱的话费，这不等于是999元扫描价一瓶的价格，买走了3箱18瓶酒吗？简直是不敢相信了。没错啊，提醒各位，此刻电话已经是疯掉了。提醒大家，我们最后的2分钟时间，不管信与不信，都赶快来拨打400710888，先来占据一个优惠名额，400710888。同时承诺大家，想购作为全国媒体直营平台，原浆酒的推广也是直接和厂家对接。一呢是没有流通代理环节，二呢想购8周年，对所有的听众答谢，送上1000块钱的话费。马上呢就是金酒银十，这款原浆酒的酒品来给您的各个场合成为点睛之笔。关键啊，这算下来每瓶酒的价格才55块钱，55块钱能买到什么酒？您现在带回家的可是茅台集团2014年重磅打造的茅台原浆收藏级酒品，是不需要任何代言的高端酒水。400710888，400710888。提醒各位，活动一旦结束，优惠会立马取消，所以最后的1分钟时间，赶紧拨打400710888，400710888。订购成功，送酒上门，送话费上门。您到时候啊，看到茅台集团的白瓷瓶红飘带的经典包装，手机呢条形码扫一下，每瓶价格是999元，自己看到电话卡的使用明细，满意了再付款，就这么简单。最关键的是赶快要拨打进400710888，400710888。感谢线上2613的周先生，再次订购10箱原浆酒和1万元的话费会免费送到您的府上。感谢0095的齐先生订购，提供的地址会给您安排免费的送货上门，公司用酒我们也会特别注意。星期太多了啊，活动马上结束了，400710888，400710888，茅台茅香玉液原浆酒，每瓶条形码扫描价是999元，今天1999元，买一箱送一箱再送一箱，再送给您1000块钱的话费，赠送的话费是充值话费，只需要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来使用了。400710888，400710888，留下最后的10秒钟给您拨打电话，400710888，400710488，400710888。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呢也为大家送出了特别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要和各位来共同分享的是一个有关在二战当中因为一些战争，因为一些军事背景呢所诞生的高科技的元素。这些元素呢实际上在整个二战结束以后，对于人类的生活也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影响，包括也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啊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今天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些高科技都有哪些，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欢迎邢强博士，你好。 玉龙兄好，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啊，在过去的反法西斯战争当中，其实打了很多年，在这些战争中呢，也是人类的生命包括人类的智慧是浓缩在一起的这么多年，在整个二战当中有很多经典的战例啊，也有很多呢先进的武器，但是呢这些武器在它发明的背后啊，其实也有很多人类智慧的结晶，包括在战争结束以后，它对于后世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些科技到底有哪些，你看我们先从哪儿说起比较合适呢？ 我是个人是比较喜欢飞行的，所以咱们应该，我建议是从航空说起，从飞机说起。 对，在二战时期呢，初期我们还能够看到那种双翼的飞机。 是的。 在一战时期啊，当时空战当中的双翼机，到后来到了二战的末期，都已经出现了喷气式的飞机。 对。 整个的这个科技的跨越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咱们从飞机说起，在二战当中所诞生的这些飞机，包括新的这种发动机的模型，对于后期的人类社会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二战的对于航空的一个最重大的影响，就是说飞机从螺旋桨时代跨入到了喷气式的时代。 对， 从此人类飞行的速度呢就得到了一个质的提升。 这个质的提升咱们可以通过速度和高度这两个角度来去说。 对， 在螺旋桨飞机的时代，飞机最快能飞到多少？ 可以说咱们以这个之前节目里提到过了喷火式战斗机为例，它一般的飞行速度呢是500-600公里每小时， 这已经是极限了。 对，也就是说动车速度的两倍 啊。 而这个最早的刚开始出现的像那个德国的 M-162 这种喷气式飞机，它的速度呢轻松就达到了800公里每小时以上。 要从高度来讲呢？ 飞行高度呢也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非常质的提升，因为早期的这种战斗机也好轰炸机也好，它都是以几千米，最多也就是8-9千米。 嗯， 就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座舱，还没有增压，还没有完全做成封闭的样子。人们需要穿很厚的皮袄。所以虽然那个飞行员的皮夹克非常帅。但这是因为他这个高空中是-340摄氏度的极低温。 对。 他穿这个也是万不得已。后来呢，有了这个座舱的增压技术，里面也有空调系统。所以人会比较舒适。当然在战争时期呢，他是因为要飞行十几个小时。要保持它的战斗力。 对。 但是后来呢，用在咱们客机当中呢，就能够飞到10000米甚至将近20000米的高空都没有问题，普通人都可以。 我们也曾经在节目中跟大家来提过啊，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对于中国的战场非常重要的一条生命补给线叫驼峰航线。 是的。 那个时候驼峰航线为什么很危险？是因为呢，它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时候，有很多的山峰，它的高度都在5-6千米，这个基本上也是达到了当时运输机的一个高度。而那个时候的运输机就是螺旋桨式的飞机，再加上运输机上面运的一些战略的物资啊，加上油料啊，飞机实际上是飞不过那些山峰的。 是的。 所以这也就导致了那个时候驼峰航线有很多的飞行员英勇就义，很多的飞机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坠毁。但是后来人类航空科技的发展，有喷气式飞机的出现，也有你说的加压客舱的出现，就已经轻松地突破了这个山峰的高度。 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技术就是涡轮增压技术。因为越飞越高的话，不仅人呼吸是困难，飞机的发动机呼吸也困难，因为缺氧嘛。 对。 那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要强制给这发动机增压。把发动机的尾气呢，用它的尾气通过一个涡轮叶片，涡轮旋转起来以后呢，像一个泵一样，把这个大量的空气呢输送给发动机。这样发动机的工作效率呢就变得比较高。这个技术后来就用到了汽车里面。现在很多汽车里面都会有涡轮增压技术。 咱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那个车，它的这个屁股上带一个标志啊，比如说 2.0T、1.8T、3.0T， 这个 T 就是从飞机的发动机的涡轮增压技术演变而来的。 是的。 现在呢，大家有这种 T 的发动机，其实呢，它平常你涡轮增压没启动的时候，它就是自然吸气的发动机。有了涡轮增压启动以后呢，它就瞬间这个功率能够提升。其实既有了推背感，平常还比较省油，这也是对于我们现代科技，或者说就是对于我们现代人生活影响非常大的一种科技啊。 对，因为这个是虽然是早期用在战斗机上，但是现在呢主要还是给咱们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 我们再说到现代的民航，现代民航客机咱们出门坐的基本上全都是喷气式的飞机了。 是的。 比如说咱们能叫的出来的空客 A320、330、747、 波音的737、737，这都是非常常见的飞机。 是的， 就这种喷气式的客机是什么时候算是大范围的走入咱们的生活呢？ 这个还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因为这个飞机它虽然大家都叫喷气式发动机，但是咱们现在民航客机的这种喷气式发动机，它叫涡轮风扇式发动机，早期呢叫涡轮喷气式发动机，它俩的区别呢是现在民航客机的发动机要比那时候要先进的多，早期的这个喷气式发动机仅是一头进气，然后通过燃烧室另外一头喷出这个炙热的气体或者火焰， 对， 现在民航客机在它的外面又包了一层风扇，这个也是说产生推力的呢不仅仅有这个炙热的空气，还有外面这个冷冷的被风扇吹动的这个风，它是两重的力量在推动这个客机的飞行。 那这个风扇的作用是什么呢？ 风扇呢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引气，就是前方的气流吹过来，然后风扇转动，转动的时候呢把一部分气流呢引给这个喷出的这个燃烧的这个热流的热的空气，因为这个热空气当中还有一部分没有燃尽的一些燃料，这样的话这个气体呢通过这个新鲜的氧气还有这个没有燃尽的这些燃料又重新混合，使它的这个燃烧效率更高。另外一个呢，这个风扇是套在这个里边这个涡喷发动机外面的，它本身的转动起来也能产生推力，所以既提高了燃油效率又产生了额外的推力。 这些都是在喷气式飞机出现以后大家一步一步改良， 对， 才改造成了现代的民航客机的样子。 对，现代民航客机的发动机无论怎么先进，它的核心仍然是早期的涡轮喷气式发动机。这个发动机是英国的这个惠特尔爵士率先提出的这个概念，就是在1938年的时候。但是呢它稍微比德国稍微晚那么一点点投入实战。这个为什么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的话，虽然这个涡轮喷气式发动机的概念早就提出来了，但是会很难立刻投入使用，是战争的这个压力促使这种先进的发动机很早的就投入到了使用。 那第一台喷气式发动机或者说装着喷气式发动机的飞机出现在战场当中是什么时候？ 那个是二战的末期了，那个是大概是在1945年的年初的时候。那个飞机的名字呢是梅塞施密特262或者叫 ME262。这款飞机呢主要是用作德国的本土防御。因为那时候盟军对德国的轰炸是越来越厉害了，纳粹德国已经是眼看着自己就要灭亡了，他这个相当于是绝望当中的一个反击。其实是一个垂死挣扎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飞机呢它表现出的性能呢确实非常非常优异。但是呢因为它本身这个他本身是侵略人家的，他这个战争的动机就不是那么正义，另外呢他出现的时间确实是太晚了，也没有说大批量的生产，所以他对没有说真正的去扭转战局，但是这个技术呢保留了下来，对于以后呢包括现在这种民用飞机或者战斗机的应用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 对，包括现在咱们来使用的这种喷气式发动机装在客机当中，它是不是也是很有效的提升了整个飞机的航程？以前我看到一些资料说，比如说从大西洋对岸到另外一岸的话，这样的一个飞行，大家用飞艇，这是一个解决方案 啊，对 啊，甚至用船，这也是一个解决方案，还有一些地效飞行器，也是一些解决方案。 是的， 当喷气式发动机飞行了以后，使用了以后，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就扩大了飞机它飞行的距离？ 是。一个是燃油效率提高了，另外本身它飞行的速度就提高了。比方说大家这个发动机都能烧一个小时，但是有的发动机有的飞机的速度呢是800多公里每小时，有的只有300-400。那当然那个飞行的飞800多公里每小时的飞的要比那个300-400的那个飞的远的多。 对，这是咱们今天跟大家一开始在节目中提到啊，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其实呢在战争当中因为军事的需要也产生了很多的科技的大跨步的前进，这些科技的前进呢也对于战争结束以后后期人类的生活也是带来了一定的福音。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喷气式飞机， 是的， 喷气式飞机对于现代的人生活而言真是太重要了。以前的跨大洋的旅行，你比如说坐船得要好几个月， 是的， 现在呢例如说超音速客机协和式几个小时 就到了， 一般的这个中远程的客机也是最长也就十几个小时就能到了。 对，现在咱们去美国或者去法国英国就十几个小时。 除了喷气式客机之外，咱们再跟大家说说还有一些什么是战争当中出现的，后来对于人类的生活也是带来了非常有利的一些改变呢？ 嗯，这个说完飞机呢，可能再说一个跟大家生活比较贴近的，那就是新材料的出现。 嗯， 比如说这二战时候，大家知道，对战场、对战争有很重大影响的，就是一些伞兵、空降部队。 对， 他投入到敌人的后方， 嗯， 然后去破坏交通线啊，或者说去完成一些正规的部队很难完成的任务。 嗯， 他们用的最重要的装备呢，就是降落伞。 嗯， 这个降落伞呢，它本身对它的材料的结构强度要求很高， 对， 而且这个伞包还不能太重。 嗯， 那这是什么材料？就是尼龙。 嗯， 这就是美国的那个杜邦公司发明的这种新材料。 嗯， 这种材料呢，本来是想用在牙刷上面。 嗯，用牙刷上面 啊？对，但是那时候已经是二战即将爆发的一个状态。然后二战爆发后呢，大量的军事应用呢，促使这个杜邦公司大量的生产尼龙，就是用在这个降落伞上面。 嗯， 二战结束后呢，当然尼龙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是非常常见了，比如说爱美的女士穿的丝袜， 嗯， 比如说大量的，比如说包啊， 对， 还有一些绳子呀、啊、什么的， 对，对，所以说尼龙的出现在战场当中，当时是用作降落伞的， 嗯， 后来现在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对， 这种化学纺织工业所制造出来的材料，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的改变啊，大家可能平常不注意都意想不到，例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丝袜、牙刷，以及我们现在生活中很多的一些服饰用品，都是离不开尼龙的。 对，而且这种所有的，如果把它说广了的话，这种高分子复合材料， 嗯， 咱们喝矿泉水的矿泉水瓶， 嗯。 各种各样的包装，现在塑料的，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塑料已经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替代了金属的作用了。 这些东西都是在二战的时候因为军事的需要产生的最初的科技的雏形，到后来经过一代一代的演变，成为了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新材料。 对，主要还是因为当时那个资源比较有限，你看日本已经占领了这个东南亚， 嗯， 而东南亚是最重要的天然橡胶的生产基地， 哦， 那时候就逼迫着像美国、苏联还有欧洲这些，逼迫着自己不得已只能生产人工合成复合材料， 嗯， 人工合成的橡胶啊， 还有人工合成的橡胶， 哎，是的， 现在我们还有用人工合成的橡胶吗？ 现在也是大量使用，如果不是人工合成，像现在这么多汽车、这么多轮胎都要用的话，那些橡胶树肯定早就不够用了。 这倒是，我印象中啊，在上个世纪30年代，咱们看到很多的一些资料片，那个时候汽车的轮胎是白色的，就白色外面有一圈、 嗯、天然橡胶， 但是你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这些车的轮胎都是黑色的、 嗯、 黑色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进行了很多一些人工的添加， 对，比如说硫化， 对，它还有一些天然橡胶的成分，但是很多的一部分都是人后来加进去的，包括一些新的轮胎的生产工艺，像里面加了这个钢丝网啊，以及子午线轮胎啊， 嗯，是的， 这些都是一批一批的迭代所出现的。 嗯， 而这些其实最开始也是要说在这个二战时期这个被逼出来的新科技。 对， 好，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一说刚才提到了影响我们现在普通人生活的尼龙，包括合成橡胶， 嗯， 这些呢我们在生活中是随处可见，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嗯、 还有一些，咱们再回到天上吧，那就是更重要的从无到有的东西，那就是航天技术。 嗯， 嗯， 最早呢还是德国人出现的这个航天技术，因为他当时要把大量的武器弹药就投送到英国的本土，但它本身的战斗机已经达不到这样的程度了。 嗯，飞不了那么远。 飞不了，一个是飞不了那么远，另外一个是大家如果对二战史比较了解的话，就是有不列颠空战。 嗯， 那时候不列颠空战就是英国的那些飞行员在英吉利海峡，尤其是多福海峡那个地方， 嗯， 大量的抗击着这个英国德国的这些空军部队。 嗯， 德国飞机是很难飞过去的，在战后。 嗯， 在那个战争后期，所以他就用了这个 V1 导弹和 V2 导弹。 嗯， 这两款武器呢是最早的导弹武器。 嗯， 它的尤其是 V2 导弹，它的射程虽然说只有300多公里， 嗯， 但是它飞行的高度呢已经能跨越100公里了。 这是什么概念呢？ 这个概念就是说100公里呢是现在是国际上通用的地球大气层与外太空的一个分界线。 说的简单点，100公里就是到了太空了。 是的。 嗯，那个时候 V2 导弹就已经飞到这样的一个高度了。 对，而且它飞行的速度是将近5倍升速。 哇，这对于现在而言这个速度也很快啊。 对，所以虽然战争中它生产了10000多枚，而且对这个英国和比利时的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是战后呢这些 V2 导弹呢立刻被用于做科研科学的目的，比如说 研究太空。 对，比如说1946年， 嗯， 这个火箭被发到了几百公里的高度， 嗯， 拍摄了最早一批的就是从太空拍摄地球的那些照片。 嗯， 而且呢还带了一些动物上去， 嗯， 已经开始做大量的航天实验了。 对， 嗯，而且这里面要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冯布劳恩。 嗯，这是什么人呢？ 啊，对，冯布劳恩，他是冯布劳恩博士，他是这个 V2 导弹的一个设计师。 嗯， 他提出了这种导弹的概念。 他是哪里人？ 啊，他是德国人。 在就是在打仗的时候，他还是身在德国。 他打仗的时候身在德国，这是战争不得已。本来他的梦想也是说把人类送到更远的地方去。 嗯， 但是因为这个德国其实做的事情不太好。 嗯， 啊，战后呢，他就去了美国。他在美国主要是做了两件事情，咱先说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继续了他的科学研究。他带了126个科学家过去。 嗯嗯，这126个都是研究航天领域的专家吗？ 对，有，其实有材料方面的，有结构的， 对， 有做控制的，还有做发动机的， 嗯， 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团队。 嗯， 最早在美国也是做了，比如说红石导弹等，但是后期他做了土星五号火箭， 嗯， 把人类送上了月球。 土星五号就是把美国的那俩宇航员，一个是叫阿姆斯特朗，啊，这俩人是送上了月球 啊，对， 然后也是留下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句话啊，这虽然是我的一小步，但是 是人类的一大 步。这个就是由冯布劳恩博士以他为他的这个科研核心的基础制造出来的土星五号火箭所达到的。 对，土星五号它的起飞重量3000多吨， 嗯， 跟一艘轻巡洋舰的重量差不多，它比那个 V2 当时的那个 V2 导弹只有13吨， 嗯， 但它的基本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嗯， 都是液体火箭发动机， 对， 当然烧的燃料不太一样，但是也差不多。V2 是烧这个液氧和酒精的， 嗯， 就是相当于烧的是酒， 嗯， 那个土星五号呢，它烧的是那个液氧煤油，包括后来那个的液氢液氧的那个技术， 嗯， 都是非常先进的。 其实横向比较起来，土星五号到现在为止也是全世界推力最大的火箭吧？ 对，仍然是推力最大的火箭，有希望超过它的是2017年， 嗯， 2017年。美国要有那个 SLS 那个技术，火箭技术，刚将将能够，有可能会超过土星五号的推力。 这可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火箭技术。 对， 在人类登月的时候是1964年的事情。 对，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才能够超越当年的那个土星五号火箭。 哎，话说到这里，咱多说一句，前两天我看一个新闻说，咱们国家的长征五号的火箭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地面试车。 哎，是的， 长征五号会未来会成为咱们国家就是探测这个深空当中推力最大的火箭。 啊， 它能达到多少呢？ 它是这个液氧煤油发动机，它是120吨推力级别的。 嗯， 这个火箭是目前来说咱们国家推力最大的火箭。其实将来肯定还会有更厉害的火箭在等着咱们。 好，那我们也期待呢，未来咱们的大火箭赶快把更多的一些我们需要的航空航天的设备送到宇宙当中去啊。 嗯，是的。 来，我们再回到刚才提到的冯布劳恩博士。 嗯， 就据我了解，他除了说是制造了土星五号这个大火箭之外，他对于呢人类探索太空当中的另外一个利器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就是航天飞机。 航天飞机， 对，虽然说航天飞机现在美国已经把它退役了， 对， 但是当时 第一年的时候就退役了。 当时航天飞机这个概念出来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惊叹。 对，它这个概念它有两个比较好的理念， 嗯， 一个是可重复利用， 嗯， 这样的话发射成本就比较低。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起飞的过载比较小， 嗯， 飞行的过程中呢也比较舒适， 嗯， 所以普通人呢也能上太空。 嗯， 当时的这两个理念都是比较先进的。 嗯， 但是通过长期的运营来说呢，它的成本比较高，而且安全性也不是很好， 嗯， 所以不得已给它停掉了。 嗯， 但是冯布劳恩的这种设计理念呢，你看现在的那个 SpaceX 公司的这种可回收火箭， 嗯， 包括后来的这个猎户座飞船， 对， 大量的借鉴了当年航天飞机的技术。 对， 甚至之后的 NASA 新的美国宇航局这种新的火箭，它其实那发动机也是来源于像航天飞机发动机这样的技术。 嗯， 冯布劳恩博士做的另外一个重大的贡献呢，就是科普。他当年跟迪士尼合作， 跟你在做一样的工作。 好吧，我跟冯布劳恩博士那是简直是没有办法比的。 说到这儿，我真的特别希望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咱们国家的这些非常厉害的一线的科学家们， 嗯， 也能够给大家多多介绍他们工作当中一些新鲜的科技，让大家了解到人类智慧的闪光点，包括我们智慧的这个顶端已经走到哪里了。 对，我觉得航空航天技术是很有趣的， 嗯， 希望这些大师们，希望这些老师们不要把这个好多这些有趣的东西自己独享， 嗯， 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来说一说冯布劳恩博士在科普这方面有什么进展。 他在 他跟迪士尼合作的时候呢，主要是向小朋友们讲，哎，飞机为什么能飞，火箭为什么能飞，要想把人送上月球该怎么走，轨道应该怎么走，这个讲的是很有意思的，而且也吸引了就是美国民众对这个航天技术的大量的支持，因为那时候造火箭很不容易， 对， 不像咱们现在技术已经这么成熟了，那时候为了发展这个土星五号火箭，当时要拿出美国当年财政的1%，就是100块钱的财政收入要拿出1块钱专门用来发展这个火箭，还不包括其他的，包括飞船呀，还有那些燃料那些东西，所以投入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民众还是很支持，这主要还是说像包括冯布劳恩在内的这些科学家已经向民众解释清楚了将来要做什么， 为什么要做火箭，什么是火箭， 对 啊，所以今儿我们也跟大家来讲，就是过去在二战当中有很多因为军事，因为这个战争背景所产生的一些新技术，对于后来是有多么大的影响。 是的 啊，我们刚才也是讲到了在航空航天领域，甚至我们平常现在的生活中大家穿的衣服都是和当时战争当中的一些新科技是有关系的，以至于我们现在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通讯这一部分都跟二战有关系。我要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这个人呢，他的真实的身份是一个演员，他的名字叫做海蒂·拉玛。这个演员呢，也曾经和美国好莱坞的明星克拉克·盖博也有过合作，他人也很漂亮。但是我们很难想象啊，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演员，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用的手机有一定的关系。正是因为他让盟军知道了一种技术，这个技术呢，我们简单的跟大家一提，叫做 CDMA。CDMA 呢，在就是整个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在整个战场的通讯中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期马分多机制技术， 后期把它变为了手机的应用。现在有不少的朋友，大家用的手机就是这个 CDMA 的技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提到一个词叫马分多机制技术。 对，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把这个信号就分成很多很多小段。这些小段呢，它是分通过不同的基站向来传输的，当然传输的无线电信号要在战争中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被拦截和窃听，或者是破译， 对， 但是它因为切成了很多段，它捕获的时候拿到一两段根本没有用，甚至都一点点都破译不出来，就是它对它的保密性特别好，而现在呢用在手机上呢，一个是增强了通话的保密性，另外一个它辐射比较小，因为它是从多个地方发过来的， 它每一个基站就发一点出来， 是的， 就像是咱们送个货一样啊，就是从 A 点到 B 点送出去一样东西啊，比如说送出去一套书，这一套书呢一共是6本，给它装在不同的6辆车里，这6辆车呢走不同的路，最后到了 B 点这个位置，其实你今天讲到的这个 CDMA 技术它也是这样， 是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每一辆车它不需要说太多的载荷，我只需要带一本书，所以这个车排放也就少一点，这个车占的空间也就少一点，对于路面的影响也就少一点， 对， 我们把它用在通信当中的道理其实也是一样的 啊，是的啊，讲到通信呢，这也离不开这个二战时候大量发展的这个无线电技术，包括像那个不列颠空战的时候，为了保护这个不列颠，就是在那个英吉利海峡一侧建立了那个大量的雷达，这样的话德国轰炸机过来以后呢，提前好几个小时就知道它要飞到什么地方，所以英国用很有限的飞机就拦截了这么多的轰炸机，因为已经知道它要往什么地方飞，就可以提前布局打好埋伏， 在这个就是通信包括无线电的传输当中，其实在二战中间也有很著名的一套这个密码的技术 啊，对， 例如说这个英格玛叫密码机， 对，恩尼格玛密码机， 对，这个密码机呢，在开战的初期，德国是掌握了这个技术，而且对于他们军事当中的情报的传递啊，基本上让盟军是很无奈，就是很难破解这个技术。后来这个技术也是被盟军所破解了， 是的， 而且 包括图灵在内的这些科学家， 对，就是算是电脑的祖师爷。 对 啊，他呢是做了这个密码机的一个逆向开发，就包括这个密码机现在啊大家还用在一些生活中，比如说他的这套密码的原理用在像那个银行的银行的加密系统都是从这套密码机开始的， 对，我觉得战争给科技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说不仅仅是身强力壮的人能够对人类的战争的进程造成影响，那些头脑比较灵活的人，那些数学家也能够影响战争的进程， 这密码机就是由几个数学家所开发的，尤其是后来做逆向研究的时候，是一个波兰的很有名的数学家进行的一个开发。 啊、是的。 啊，哎，说到这一点，我刚才提到计算机，你也说到了图灵，计算机最早的雏形就是在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吧？ 其实，在二战刚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但也是说战争的影响促使美国和还有英国等这些国家加速了研究计算机的进程。 嗯， 因为当时。算一个炮弹的弹道或者导弹的飞行轨迹还是需要几百个人，当时要算一条弹道的话要两三个月才能算出来， 就大家当时算的时候就几百个人，几百个像你这种数学特别好的人在一起，每人发一套卷子，大家做数学题。 我做数学题经常算错的，幸亏现在有计算机。 就那个时候就是这么做数学题，大家一起把一条弹道算出来。 对，但是因为太难太难了，而且很多人会算错怎么办，不得已就投入了重金，就发展出了这样的计算机。 嗯， 当时的计算机呢，说是计算机，它每秒只能算500次加法， 嗯， 或者说4000次乘法， 嗯， 连现在咱们现在一个比较好的计算机，动不动浮点计算能力就上亿， 嗯， 所以说虽就是完全不可比拟，但是呢，这样的计算机呢，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是他算一条，当时算一条弹道用30秒就完成了， 哇， 30秒完成几百人几个月的工作， 嗯， 所以对于战争的提早结束呢，它还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包括这个后来的冯诺依曼博士， 嗯， 他用这个计算机呢，参与了这个原子弹的设计和计算， 嗯， 所以也促使了这个原子弹的早点出现，也使呢战争呢早日结束。 嗯，说到计算机对于现代社会的改变真是太巨大了， 大家已经离不开计算机了， 它是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例如我们现在用的智能手机， 嗯， 任何一个人哪怕说再老的智能手机都要比那个时候的最早的一代电子计算机要先进数十倍数百倍。 哦，对，甚至会上万倍。 所以我们今天讲来，在二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科技的雏形已经出现了，包括到了后来， 嗯， 后来在60年代的时候，美国军方也是因为基于当时一个大背景的需求开发出来了互联网的雏形， 嗯， 现在互联网走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大家的生活都已经是离不开互联网了。 对，我觉得战争就是说它会促使人们集中力量， 嗯， 集中资金去发展一些平时很难攻克的一些东西，因为平时没有足够的激励去促使人们这么干。 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希望战争再次出现，即使这样大家内心都还是希望和平的。我们今天只是讲说在二战当中因为一些大背景的原因，大家必须要在科技这一方面来去投入更多的研究，但假设说难道没有二战这些科技就来不了吗？也不一定是这样啊。 是这样，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科技它分两个部分，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技术。 嗯。 在战争中促进的呢，通常是技术。 嗯。 就是说它已经有这些科学原理存在了，只不过因为资金和人力的问题，没法把它过早的这个工程化。因为战争这个外界的刺激，使得这个包括政府啊，包括百姓也好，就是能够拿出钱来或者拿出力量来，把这个技术，把这些东西工程化给它实现。 嗯。嗯， 但是呢对于科学来说它还是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 没错。 像相对论、量子力学，包括现在的这些在于基础学科当中迅猛发展的这些科学，都是要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需要长期的不断的积累才能够实现的。 嗯，你说到和平的环境，就例如说在战争当中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从德国去了美国，像爱因斯坦这种优秀的科学家， 对， 如果说环境要好一点，没准他们给人类带来的这些推进性的这种革命性的一些研究成果会出现得更早一点。 对， 只不过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我们回头来看这场战争给现代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些什么样巨大的改变。 嗯， 我觉得我们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还有一样的改变现在大家在平常生活中都能够感受得到，这就是天气预报。 嗯，是的。当时这个雷达已经发展的比较迅猛了，当这个雷达它的性能更进一步的时候，它就不仅仅能探测飞机了，还能探测云层云团。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因为知道了云的走向的话，大概就能判断天气是什么样子的了。 嗯， 包括现在在北京，比如说在大兴有个气象雷达站，这个雷达站呢就可以很忠实的预报着或者探测着这个北京周边的这个云层的情况。 嗯，这种雷达其实对于现在飞机的飞行是不是也很重要？很多飞机都会装着这种雷达。 对，现在民航客机的机头里面都会有个气象雷达， 就会知道前面可能会有一朵云，这朵云可能会有闪电，会有雷雨，它就可以避开这朵云。 嗯，对，是的。 而这些东西也是基于当年这个就是雷达技术的发展。 是的， 今天我们也在照亮新闻深处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来分享了一下，在二战战争进行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新科技的出现，尤其是新技术的出现对于后世人类生活的改变。但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如果说没有这场战争，没有那么多人的生命逝去，其实这些技术它可能会以另外的一种面貌来到我们的身边。 对， 但是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今天再和大家来说这些新技术，来说改变我们生活的这些新技术的时候，还是希望说这种悲剧再不要重演了。 对，还是希望有和平的长期存在。比如说那个法国那个勒杜克，最早的冲压发动机，马上就要成功了，就要上天了，结果德国把法国给入侵了，不得已只能把这个飞机拆散了藏在谷仓里面，结果零件还是被炸坏了，使得这个冲压发动机的这种技术呢在战后过了十几年才真正的成熟。 今天这期节目呢也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邢强博士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解读，也让大家呢去了解到我们生活中现在许许多多的点点滴滴最开始是源自于哪里啊，这种新的科技它也是有传承的。好，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明天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咱们接着聊。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watching cats of blanket back row of the driving show in the flickering light popcorn and cokes beneath the stars became champagne and candy making love on a long hot summer's night. But you fell in love with me watching Casablanca, holding hands in the paddle fans in Rick's Camelot Cafe, hiding the shadows from the spots. 脊柱无毒无味，德国东方漆工艺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请您坐稳扶好。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可不是，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是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您慢走啊，回见。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